即系话咧，嗱，我提过咧，嗱，保育中途咧就用黑白呢个字咧用得好多次，我哋可能平时唔留意嘅，啊，我今次睇呢个先留意到啫，咁俾大家有少少印象咧。首先睇咩咧？格林多前书第一章甲前第一。咁第四節話，我嘅意思係話，你哋各自聲稱，我屬於保羅的，我屬於阿波羅的，我是屬於黑髮的，黑髮是屬於阿波羅的，然後後面呢，第三章22節，無論是保羅的，或者是阿波羅的，或者是黑髮的，或者是世界，或是生命，或者是死亡等等，又再次提到黑髮這個字，就是日法多羅。第九章第五節，第五節呢就難道我們沒有權利攜帶一位為姊妹的婦人如其他的宗徒及主的弟兄並黑髮一樣嗎？就主的弟兄並黑髮一樣嗎？也是白多羅。跟住仲有15章第5節，就是講耶基督父即係顯現啊。佢話佢按照經上記載就三日復活咗，並且顯現給黑髮，以後顯現給12位。此後又一同顯現給500多位弟兄，就是黑髮。 但福音裏面就沒有講黑髮的，只是後面的書信才有寫，所以可能呢已經高呼的方式就轉過公轉過個名字，因為他的職位職銜或者他的代 福音呢有一個地方講，除了即馬道福音自己提及這個百多黑髮之外，約望福音講，我陣間先睇呢個福音啊，再睇埋呢個15章第5節講咗未啊？讀咗未？ 讀 咗啦嘛。OK， 加拉達書第1章18節，可能從來都冇留意過，原來保羅咧用咁多嚇咁嘅所謂黑髮呢個詞嘅，我都冇留意啦。第1章18節，此後過了3年，我才上耶路撒冷去拜見黑髮，在他那裏逗留了15天，就是半個鐘頭，即是跌落馬之後，咁後來咧嚇去見黑髮啦，去耶路撒冷。跟住仲有咧，加拉大書第2章第9節。第2章第9節，加拿大都是。所以他们一认清了所赋予我的恩宠，那称为柱石的雅各伯、黑伯和约望，就与我和巴约拿伯握手。好，俾到大家再睇多张，11章14節，唔系11章14節先，冇11章咁多喎，唔系11節同14節，同樣嘅章，第2章，11節同14節，11節咧就係、是，但是當黑伯來到安提約基亞時，我當面反對了他，因為他有可責的地方，即係保羅啊鬧巴多羅啊，即係鬧黑伯啊，你身為中途之長，你身為咩咁，即係喺人哋面前做埋啲假嘢。记唔记得？巴多罗有啲人唔敢做嘛，因为怕啲其他犹太人骂佢嘛，咁所以咧，保罗咧就话佢，因为嗰阵时就话所谓食咩制肉问题啊，各选礼未做嘅可唔可以入教会问题啊嘛，咁然后咧14節咧就系、是，我一见他们的行为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当着众人对黑伯说：你是犹太人，竟按照外邦人的方式而不按照犹太人的方式过活，你怎么敢强迫外邦人 猶太化呢？啊，所以即係保羅咧好強調亞瑟六嗰個身份嘅身份。咁正話講咧，福音有冇講咧？就係、是、第《約望福音》嘅第一章第四十二節，就係、是、耶穌呢、這個咩約翰作證效果嗰度啦。 一六四二， 就是先去找到自己的弟弟西門，並向他說：我們找到了墨西亞，義即基督。42節就話：誰領他到耶穌跟前？耶穌注視他說：你是約望的兒子西門，你也叫黑伯。咁啊，然後在福音作者咧，啊，呢個係咩？嗰啲叫咩號啊？我都唔識，讀一讀書名冇嚟嘅，咩號嗰啲號啊？嗰啲嗰啲讀一讀嗰啲叫咩號啊？破字號啊？ 啊，唔係，破字號係打牆嗰、那個二字上面嗰棟叫破字號 啊。啊，咁呢個二積百多六，二積百多六即係黑，即係黑板啊！啊，即係其實係主教。咁嗱喺呢度俾我哋睇到一個印象啦，啊，即係了解多啲咧，就是、黑法咧，原來就喺當時嗰、那個即係初期教會咧，保羅宗徒係咁重視咧，係想強調咧教會即係宗徒之長嗰、那個權威啊、身份啊、那個職務啊咁樣。咁好啦，耶穌就咩咯？就話嚴禁我哋唔好對任何人講。及佢係墨西亞喎，嚇點解咧？咁大家都上開始都提過啦，因為其中之一個原因就係怕啲人擁耶穌做推翻羅馬皇帝羅馬呢個國啊嘛，係咪？但係其實更有原因就係、是，其實門徒雖然即係巴多路雖然得到啟示，識得耶穌係天主子，稱佢為墨西亞。但是對耶穌是不是徹底了解呢？我們從下一段很清楚知道，即是巴多路不是很徹底了解的，即是一知半解，而家真的是一知半解， 淡粗粗 淡粗粗 大口水 OK， 那就於是就什麼呢？就從那個時候開始呢，耶穌就開始對門徒說講明他一定要上耶路撒冷，要由長老、司祭長、經師受到很多痛苦，便被殺害，第三日復活。咁事實上，巴多路點咧？嗱，正話嗰度宣言咗，你係天主子，你係墨西亞，你而家話要做受痛，有冇搞錯啊？嚇！即刻拉埋耶穌邊，話主下天啊，唔可以嘅，呢件事點可以輪到你，即係實現你身上咧？咁，事實上。相信耶穌基督是天主子呢，可以說是一回事，我們個個都相信，我們就知道沒有人不相信，但是接受十字架、接受痛苦呢，又是另一回事、即是不單止耶穌接受十字架問題，因為如果我們接受十字架，耶穌你沒搞錯、不是這麼啱吧，即是完全是另一回事，所以很多人都說點解選中我啫？咁多人可以癌症，點解要選中我嘅癌症啫？其實基督徒好多都一樣問呢咁嘅説話啦，冇信嘅人問唔出奇啦，但係有信嘅人一樣咁問，係咪？咁其實就係話，我哋對基督呢個身份，耶穌基督身份，係咪真係真正徹底了解咧？就係、是、一知半解啦，係咪？所以我哋咧要去了解到就係話佢。正話講嘅耶穌叫佢哋唔好去話俾人聽咧，就好似話拒絕墨西亞變成係一個受苦嘅人呢種觀念，唔要得喺佢哋嘅觀念裏面。第二個咧就係、是、都拒絕承受痛苦，因為如果師傅都受苦咧，咁我哋作門徒嘅、作信徒嘅都要孭鑊喎，都要受苦喎。咁所以如果耶穌唔使受苦，我哋就 enjoy 啦，係咪？佢 happy， 我哋 happy 啊嘛，所以門徒對耶穌基督真係未徹底了解嘅。咁所以巴多路咧就拒絕十字架， 呢種行為咧，可以話係咩咧？耶穌即係聽到佢咁講之後咧，就即刻對佢話：撒旦推到我後邊去，你係我嘅半腳石，本嚟磐石嘅，而家變咗半腳石，因為你所體會嘅係唔係天主嘅事，係人嘅事。因為佢哋十字架係魔鬼嘅行為，魔鬼時都即係試探耶穌嘅時候都講過啦。啊，你跳落嚟啦嚇！咁我俾全世界俾多你啦，咁又係捷徑喎。將石頭變成餅啊，唔使做啊，唔使苦做咩啫？嚇，又要翻工，做得唔好俾老闆鬧嚇。咁如果能夠有咁嘅力量，將石頭變成餅，唔使翻工啦，幾好啊，係嘛？咁呢啲係魔鬼嘅行為。咁教會領袖伯多祿咧，佢翻去佢嘅人性嘅時候咧，就原來恢復佢嘅本來面目咧，就係用翻佢自己本有嘅方式。因为天主只是启示他认识耶稣他的身份，启示那一刻而已。所以耶稣严厉地斥责这个伯多禄，因为他身为首领，首领都拒绝十字架的话，对教会来说是什么？致命伤是死症，没得救，是反见证。所以教会要承受磨难，就是等同你真正跟着耶稣的生活模式和接受这个信仰。如果你不接受这个磨难呢，就好像当时一样了，耶稣基督叫耶稣基督不要接受十字架。所以我们说承认耶稣这个身份啊，还有他的天主的特选者受苦者是这么重要。所以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心呢，是包括这些东西的。不是只是信不信的天主子，因为信不信的天主很容易信的。 都说天主教一个苦难的教会， 可以这么说，因为耶稣本身是一个苦难的，不过看到希望，因为耶稣复活了，所以给我们虽然是在现世里面受到很多苦，但我们有个希望，就耶稣基督复活给到我们。所以我们说你需不需要复活，其实这个就是需要复活的一样东西。不是只是将来那个换灰的变化人之外，那个复活之外，就是我们的希望都是一个对复活的一种信心。OK?